ChinesePod.com 体操比赛开始了。 哇，他们的动作真漂亮。 而且还很稳。 是啊，每个动作都很优美。 他们肯定练了很久。